我一个人走路等在身后，看孤单的手你不在左右，到底要多久痛才到尽头，等今夜的风来吹落忧愁。时光不回头，回忆被偷走，心作祟恋旧却不肯放手，到底要多久我才能自由，就让今夜的风带走所有。 谁还在停留？今夜